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绕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陈天明，我来自北京，我是一个学生。我今天要读的书是《35公斤的希望》。那天，活动的内容是攀绳结，太恐怖了。我从6岁开始就在努力，可从来都没有做到过，从来没有成功。攀绳结是我的耻辱。轮到我的时候，同学默默开玩笑说：“快来看啊，神探加杰特要来给我们看他的皮鞋了。”看了看杆子的顶端，低声念叨：“老来啊，听好了，我会努力做到，我一定会为你做到，为了你，你听到了吗？”爬到第3个节的时候，我已经不行了，可我还是咬紧牙关，死命用瘦弱的小胳膊拉着绳子。第4个节，第5个节，我要放弃了，太难了，不，我不可以放弃。我发过誓，我吼了一声，使劲用脚蹬，可不行，真是筋疲力尽了，我几乎就要放手了。可就在这时，我看到我们班的兄弟们在地下围成了个圈，有一个喊道：“上啊，格雷古瓦，拉住了。”于是我再次努力，大滴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手像着了火般滚烫。格雷古瓦，格雷古瓦，格雷古瓦，他们大叫着为我鼓劲儿。第7个节，我真要放弃了，我觉得自己都要昏过去了。而他们在底下唱着动画片的片头曲：“欧拉，谁到那里去？神探加杰特，就是他，神探加杰特。”他们给了我勇气，但还不够，只剩下2个节了。我分别往2个手掌心里吐了2唾。老白啊，我在这里看着，我给你我的力量，我给你我的意志，拿去，拿去，你需要他们。那一天，你给了我你的知识，我呢，我要给你我所有的一切。我的青春，我的勇气，我的气息，我可怜的小肌肉，拿去吧，老莱昂，把这一切都拿去，我求你了。我大腿内侧开始有血渗出来，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关节了，剩下最后一个节了。加油，加油，加油！同学们变得很疯狂，而喊得最响的是老师。我大吼一声：“你醒一醒！”我抓到了杆子的顶端，下面已经封成了一片。哭了，那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泪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昨天基本相当，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还不错，比较适宜大家户外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儿四位，给这儿续水，这儿囊垫，这儿天管啊，薄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咱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一边啊听着曲艺作品，一边接着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悦人意，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五常啊，咱们今天该聊聊这最后一条了，信。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们啊，提出信，他是要求人们要按照礼的规定呢，互相之间呀要守信用，这人诚信为本。那么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人必备的重要品质，儒家思想的历代先贤呀，在这个问题上呢有过很多的论述，还有很多人呢更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动啊诠释着这个信字。比如在《论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也都是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这种名言警句，像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是没有信用，不知道这个人还能再干些什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等。特别是在《论语》当中啊，记录了一段子贡和孔子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孔子的心目中啊，信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啊，子贡向孔子请教该如何治理国家，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说呀，使粮食充足，使兵力充足，老百姓信任执政者，有这三样就可以了。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就又追问了，如果要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去掉其中的一项啊，您说这足食足兵民信一定要去一项，这三项当中先去哪个呢？孔子说啊，曰，去兵，先把军备给免了。子贡接着又问了，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您把兵去了，剩下足食和民信，这两者要是还不行，必须得去一个，去哪个呢？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保证粮食供应这个问题都可以先放一放，把这条都可以去了。咱们今天可能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呀，老百姓这吃饭这是最大的事儿，头等大事啊。哎，可是孔子说，实在不行，这件事儿都可以暂时的放一放，缓一缓。为什么？自古皆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你就算是今天说真的供不上这个粮食了，大家吃这个苦都没有问题，甚至于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绝不可以失掉人民对执政者的信任。没有了这一点呀，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您看，信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对个人的要求，当然对个人有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是涵盖从庶民到士人到大夫到国君到天子啊，你都应该遵守这个信，但不仅仅是对这些个体的人的要求。另一个层面啊，过去讲朝廷衙门，今天我们讲各级政府，同样也要用信来要求自己，一定要和百姓之间建立起这样的一种信任关系。没有信的存在啊，别说工作无法开展，就连最基本的稳定都很难去实现。古人在守信这个问题上就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啊，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其中呢也有一些被我们的曲艺工作者呀改编成了曲艺作品，一代一代的传唱。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伯牙摔琴》。这段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俞伯牙、钟子期两个人以琴会友之间的一段感人故事。今天我们听这段故事，重点想让您去关注的呢，是钟子期在信用这个问题上他的所作所为。和俞伯牙约定了来年要在汉阳江口再次相会，可是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死之前 都还记着当初的约定啊，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就让自己的父亲在自己死后啊，经常的要到江边去等候，去看着伯牙什么时候来。不能人家于伯牙来了，我这儿没有人去迎接，没有人去等着，这是不行的，那我就失信于人了。我们今天表达感情的时候，特别是爱情当中，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至死不渝。钟子期啊，在守信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即便自己身死，信也仍然是要守下去的。这份感情啊，也得到了伯牙的尊重，于是就为我们留下了伯牙摔琴谢知音的一段故事。我们来欣赏这段京韵大鼓。 古代列国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恐有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 到了清晨，

家娘亲，十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不料我想先帝年龄对您近，撇下了二双亲一靠活人看先帝满腹才，因为也得上进，可叹那你不爱民不爱理，你不做官员逍遥双亲，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砍柴，苦奔这不砍柴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怎么弟兄把琴论，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一人，细思想再扶此琴无高论，贤弟你不在少之音，愚兄我今日在了坟前调琴韵，从此以后我实在不能够扶摇琴，扶罢了站起身，这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上，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喝着中爷在一旁，喝住的准大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听着段子来聊《三字经》里面提到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的最后一条信。诚信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我们大力提倡的。其实您想一想，一个美德我们提倡了几千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提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身边总还是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讲诚信。但诚信应该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个别人不讲诚信的行为损失掉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信誉，他损害掉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这个危害是相当之大的。三字经作为一部儿童蒙学读物，开篇没有多久就提到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的这五常。其实啊，我们的家长今天在带着孩子们去读三字经的时候，除了那些知识性的内容之外啊，更多的在这些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解释说明，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做好身教。这方面呀，儒家思想的先贤也在用自己切身的行动给我们树立着榜样。曾子曾参，孔子晚期的弟子，也是儒家的一位大思想家。我们后面啊，三字经里面还有很多内容所提到的这些知识也好啊，一些要求也好啊，这都是和曾子有关的，我们后面还会详细展开。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发生在曾子啊和他的妻子孩子之间的一段故事。说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啊出门啊，去这个集市上要买菜，孩子呢想妈妈，舍不得妈妈走，就在后头哭啊，非要跟妈妈一起去，但带着孩子去买东西不方便呀。哎，妻子呢就跟这个孩子说，你啊乖乖的在家里头听话，等我买菜回来呢，咱们杀猪啊，晚上炖肉给你吃。哎，一听说晚上有肉吃，孩子很高兴啊，就不闹了也不哭了，让妈妈就去了。结果等妻子回来的时候一看呀，孩子坐在桌前，碗筷都摆好了等着呢。爸爸曾子这会儿干嘛呢？正在院子里那捉猪呢，刀都磨好了要杀猪。妻子一看说，你干嘛呀，这又不年不节的，你杀猪干嘛呀？以前家里养的猪啊就逢年过节才宰杀，一年到头就指着春节这段时间，哎，等于是能这个大饱口福一番，平时这猪就在家里养着。所以看到曾子杀猪，妻子很意外。曾子说，你出门的时候说的呀，等你买菜回来杀猪给孩子晚上吃啊。妻子说，嗨呀，这你也当真呢，我那不过是哄孩子呀，他不是哭闹吗，我跟他这么说让他别哭就得了，你也不能真的把猪给杀了呀。听了妻子这番话，曾子是怎么回答的呢？虽然只是生活里的一件小事，但是曾子啊义正辞严地回复了妻子这么几句话。婴儿非与戏也，因为原文里面记载的啊，这个妻子当时说的是特与婴儿戏耳，我跟孩子开玩笑呢，所以曾子说婴儿非与戏也，对孩子是不可以这样开玩笑的。婴儿非有知也，孩子还什么都不懂呢，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就靠父母去教他，等着父母给他传授各种各样的知识，树立行事的榜样。今子欺之，今天你这样骗了孩子，是教子欺也，你就是在教你的孩子学欺骗。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你当妈妈的你都去骗自己的孩子啊，那孩子肯定就不会再相信你了，非所以成教也。这样的话，那怎么还能让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有成果呢？所以曾子坚持就在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把家里的这口猪宰了来让孩子吃，践行承诺，守这个信用。其实这个承诺都不是他所做的，是妻子随口所说的，但是他仍然把这个作为一个应该去守的信来看待。 这一点啊，其实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多为人父母者去学习的。没有人会愿意和不讲诚信的人相交，所以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很多讽刺那些不诚信的人和事的。我们今天就来欣赏一段群口相声，叫《谁欠谁》，由侯耀文先生、石富宽先生和杨进明三位联袂表演。 听说大伙儿都有钱了，都富了，有时间我看见您啊，上家瞧瞧您，别害怕啊，就是看见，没别的事。 哎，侯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哦，你说， 您说这个石富宽， 嗯， 他们家有钱吗？ 打听我的隐私，这叫。你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吧？ 怎么？ 石富宽那是多有钱的人呢？ 是吗？ 每年世界上有一个富人排行榜啊。 嗯嗯，对， 知道吧？ 啊， 一共是500名啊。 他排在哪儿啊？ 正中间啊。 250， 不管他排哪儿啊，起码证明人家有钱。第二，人家排在前边， 那还是没有他。 怎么就没有他呢？ 我问您，他怎么证明他们家有钱？ 怎么证明是吧？ 啊， 前些天 啊， 没下雨的时候， 是啊， 咱们北京温度挺高吧？ 啊啊， 你看他出来，平常老穿着一个 T 恤， 对对对，有 绿色的 啊， 湛青碧绿， 嗯， 吉林后边有仨金道。 那是蛤蟆呀！ 啊，就那个， 您说那件衣我知道，叫瓦萨奇。 对，也瓦什么死也不知道，我就弄 瓦萨奇， 瓦萨奇 是不是？ 对对对， 啊、 瓦萨奇。 啊， 知道这件衣裳多少钱吗？ 多少钱？ 4000块钱人民币。人家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您听谁说的？ 报纸一他说的， 4000多块钱。 当然了， 5块钱买的。 啊？ 您知道那件衣服的来历吗？ 不知道。 侯耀华上木须园， 啊， 赶着人打假拍卖，10块钱2件，他要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哎，他戴那表你见过吗？ 什么什么表？ 石富宽戴一表 啊， 这么大金壳的。 哎呀，有这么一块 表盘上有一十字儿 啊， 那是红十字会吧？全世界 红十字会出表啊， 那是 那叫江石丹顿。 哎，对，江石丹顿 啊， 那块表太漂亮 啊， 40多万。人家那天我看到他一洗手 40多万 摘下来，巴拉就扔那水池子上了，我看着都心疼。 那块表假的，47块买的。 哪儿？ 我去年跟他上天津洋货市场 啊， 溜达半天跟人砍价 啊， 47块。 他穿的皮鞋你见过没有？ 什么皮鞋？ 一大皮鞋，锃光瓦亮的皮子，小牛皮，真好啊 啊！ 那鞋垫上有他姥爷一相片。 啊，你姥爷那是？ 就反正就一撮卷毛的那个， 我知道。您说那叫老人头？ 对呀， 啊， 老人头，他姥爷 啊， 那是鞋垫上 啊，老人头， 就那双皮鞋， 嗯， 10000多块啊。 您要多少？10000多块 啊 啊！动物园皮鞋城100块钱3双，还给赠一个皮箱。 你这我没法跟你聊天了。 怎么呢？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啊， 瞧见别人有钱了，日子好了， 他 俩眼珠子红了，你这没有这么扒人的。 他有什么钱呢？ 你这叫气人有笑人无。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呢。 不可能，你打死我。 什么叫不可能啊？ 师傅光跟你借10万块钱。 当然了， 打死我都不信。别聊了。 哟，师傅，师爷您也来了。 我来半天了 啊。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他 啊， 侯耀文呢？ 侯耀文 啊， 卖什么的？ 卖什么的 啊？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哼，艺术家 啊？ 呸，艺术家呢还？我问你点事儿啊。 啊啊，您说。 你这人脑子好， 嗯， 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这上眼皮， 对对，单眼皮。 现在 双眼皮，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告诉你， 嗯，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怎么 了？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什么双眼皮？出门老戴个头套，就是他。 他欠您10万块钱？ 对。 石先生 啊， 我管不着，您欠我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你是谁呀？ 我可不认识你。 嘿，您怎么不认识我？ 真的，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我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您忘了，您借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 啊，不不， 这都这么长时间， 随便说个不行 啊？ 有证据吗？您 有有有 有， 您还给我打欠条呢？您看，是不是您给打的欠条？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本人签名？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怎么了？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哦，拿过来我看看。 您先别看。 怎么？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哎，不对呀！ 啊， 钱我都花完了 啊，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嘿， 是啊。 朋友，您说，您的意思，我这10万块钱您花完了， 完了， 我这条也没用了。 哎， 那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爱人说的，您找他去，赶紧在民族宫演出的，赶紧，指时间，回来有个交代，是吧？啊，石丹， 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石爷， 行， 您给拆一拆， 行， 有交代是吧？ 这叫好听的了，等我给你商量商量。 哎，行， 稍等会儿啊， 真的。 哎，好像， 哎， 你好。看出来了吧，不是我呀，后头老追着您还账还账，不是那份意思，他逼债逼得太紧，没辙了，今天我把您请过来了，这么意思。 你甭管我跟他说 啊，你叫什么？你叫什么？ 我叫杨进明。 静啊，是进明。 进明。 哦，进明啊。 哎， 那个你找他干嘛？ 找他要账啊。 他该你钱 啊。 该你多少钱？ 10万。 这儿有证据吗？ 他给打的借条吗？ 哦，你找他要 啊？ 好要吗？ 不好要啊。 不好要别要了。 嘿，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这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的？ 就是那个10月5号。 呸！ 怎么了？怎么了？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啊，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谁？是黄世仁？ 你是 谁？是黄世仁？ 你 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他怎么？ 你一年多了 啊？一年多，他不找我。 对呀， 他不。 你怎么不找他？ 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你打电话呀？ 哎， 打电话 啊！ 你手机都停机了， 家找我去？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你找他媳妇儿啊？ 找谁？ 他爱人。 找他爱人？ 对，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放心里去。 不，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走。 你不，您还我这钱。 不是你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我不懂啊。 不是我不还你钱 啊。 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啊，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啊。 您把钱借他了。 对， 他还不了你。 对， 你也还不了我。 就这意思。 你有证明吗？ 当然有了 啊。 打的欠条。 谁打的？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他打的欠条。 你好好看看。 那我得看看。 你看看 写的还够详细， 你给朗诵一下。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酒箩，50的酒箩，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你看，侯耀文这么仔细， 您赶紧跟他要啊！ 要啊！ 啊！ 你别看他人来了， 怎么呢？ 钱不好要 啊。 得求您帮忙。 我能帮什么忙啊？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研究借钱？ 哎，研究找谁借， 嗯，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啊， 别把你绕进去。 别把我绕进去。 对，您跟他谈。 我问问行吗？ 对。 哎， 捡烟头呢。 侯先生。何先生，我问您点事儿。 嗯，怎么了？ 石先说您借他10万块钱。 啊，对呀， 是不是？ 对呀。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谁说的？ 他， 我跟他借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 不是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啊，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分了啊， 跟你两把 分，你可留神啊！ 啊， 这可就开始赖账。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是，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就这句话有毛病。 这什么毛病？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对呀、啊，你、啊、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啊，是啊。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没错。 对呀、啊，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是。 对呀、啊，我那账不是就是你的了吗？ 对。怎么这么乱呢？ 一点都不乱。 你呀，欠了我就是欠我的。 我， 你该我就该我。 一码说一码。 谁欠谁？ 一码 两码。 不行， 不 行， 不行， 这叫你知道吗？ 所以你欠我的， 我 就是 欠他，我还你。 我 咱俩没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这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事儿就乱了，你这一马俩脑袋的，这 不 出事吗？ 行不行？不喊， 不是不喊， 不打起来了吗？ 挤的人， 好好说行不行？您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是不是？您好好说， 好 好好好好，下来， 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 来不来不来不， 咱仨碰到一块儿，今儿不容易，啊，当着各位面，咱把咱这个事儿啊。说开了， 哎， 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太好了， 行不行？ 这个宁肯呐，跟明白人呐打个架， 嗯， 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呐， 嗯， 说句话， 我试试。 特别简单一点事 啊，您说， 你要干什么吧？ 我找他要钱， 给你多少钱？ 10万， 10万是吧？ 啊，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好了吧？ 您替他还的钱？ 对啊，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我替他还了，不还了吗？ 谢谢。 不就10万块钱吗？ 啊、10万块， 干嘛气势白脸的、啊？ 谢谢你啊， 钱我替你还了。 谢谢。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哎，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哎、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 行。 啊、 哎。 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嗯，当时周转不开了。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 嗯， 你怎么跟他借钱呢？ 是， 嗯，长得跟沙皮似的。 什么沙皮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可费劲了 啊。 嗯， 但是你瞧他这人、 嗯， 啊，你刚跟他借钱多长时间？ 这不是一年？ 一年，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他爱着急，这人。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 啊、 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一年呢？ 那么应该写几年 呢？你写3年呢？ 这为什么呀？ 这人就急死了。 啊，对。 什么叫急死？ 对。 什么叫急死？ 对，这就免了。 你咬人不咬人？你 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就是。 到现在 啊， 自己钱也还不上， 可不是吗？ 啊，手机不敢开了， 关了。 房子也卖了。 嗯， 以后长点心眼吧。 哎， 啊， 嗯，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头要钱， 嗯， 多难看呀、啊， 是 多难受啊。 嗯， 啊，那钱我替你还就完了。 谢谢谢谢，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我批评你几句。 我又怎么了？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那我借谁呀、 啊？你借我呀、啊！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没那事儿。 没那个事儿、 嗯， 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嗯？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兜尸首去呢。嗯，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谢谢您，谢谢。 我替你把钱还了。 不是，道好几回谢了。 别，不用谢 啊。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哦， 没有了。 行， 扯平了。 哎，那借条呢？ 哦，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钱我替你还他了 啊， 那咱俩这借条 那就没用了。 没用怎么办呀？ 把它撕了吧。 撕了吧，完了、哎、对、哎、 这就撕。 嗯， 那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您确认一下。 杨先生， 是啊， 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啊，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啊， 这事儿您 认可吗？ 举三只手同意 啊。 你留神那小偷啊！ 啊，对， 谁小偷？ 你不是三只手吧？你 我媳妇儿，我们儿子，我三只手， 一家子， 一家子啊！那个， 哼， 他替我还了 啊！ 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他还的钱，咱俩就没账了， 就没有账了。 对 啊，那我这欠条， 欠条就没用了， 没用怎么办呢？ 咱俩撕了不就？ 对，撕了， 对， 撕了，哎，对。好， 对，没账了， 那就走了啊！回家。 这就没账了，回来，回来，哪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你嚷什么呀你？ 啊， 你干嘛呀你？ 不是他 啊， 刚才说好好的。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不要还我的钱吗？ 谁该你钱 啊？他 该你多少钱啊？ 该我10万。 你有证据吗？ 有借条啊。 借条呢？ 借条不撕了？ 撕了就完了吧？ 完了。 对 不对啊，我借钱撕完了找谁要钱 呀？对呀，借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别让他咬着。 我想起来了， 啊， 我刚才撕那条啊， 嗯， 是复印的。 不，哎，你拿复印件是蒙事啊？ 原件呢？ 谁？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谁没诚信？ 你没有诚信。 你 拿复印件，那复印件是哪儿？ 让他看看， 你哪弄的复印件？ 瞪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对，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你 我告你们去。 你干嘛你？ 我告你们。 你告谁你？ 我告你们。 你告那证人，你说不清楚 啊， 对不对？你他该多少钱？ 10万。 我不是刚才告你了吗？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不是？ 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有什么？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那可不。 这五钱算什么呀？ 给钱。 算了吧，我还你。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 嗯， 来， 给你这， 这里有钱吗？ 有10万。 10万。 嗯， 充值卡呀。 啊， 这10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2钟头啊，到那一年都不用交钱。 我们家没这亲戚。 你认一个美国认一干爹。 你换，我不要，你换 了，先认干爹。 我不要，你换一个。 不要， 换， 这个。 这有钱， 你还10万 啊？美容卡 啊，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实用。 你美容，你让大伙儿看看 啊！ 就你这模样，你花10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啊！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 哎， 没问题啊！ 这，你 来得快， 你呀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心眼儿， 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有，可以透支10万。 那透支10万呢？ 啊， 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我要现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什么叫不讲道理？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10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我不管，你想办法。 这样吧， 啊， 咱别叨叨了 啊。 明天啊，还是这会儿早这10点钟， 啊， 我给你拿10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你这话谁信？ 我发誓还不行吗？ 啊，你发誓？ 发誓 啊！ 明天早晨10点钟在这儿还10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哎，啊，轰你， 轰你， 怎么轰我？ 你轰我钱没了， 那怎么办？ 轰你，认可吧？ 你瞧我这倒霉， 认可吧？嚷半天， 那行了， 你对不对啊？你把我轰完了，钱没了，把你轰死了，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可以继承嘛，对不对？ 行， 别绕住， 把你还我钱就行。 对对对， 哎，你空口无凭， 立字为据嘛。 你给我写条。 没有纸笔都没带， 我带着。 这人真缺德， 我带着。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你带着呢，你写， 没有笔， 别，你好好写，你写那写趴那写， 我凭什么趴那写？ 哦，对，就地上， 地的，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好，这叫岳父四字， 岳母四字。 我男的，我是， 他是男的， 干什么你？你就去好 岳父 啊。 行，我看看，你等会儿， 写完就完了吧。 你把笔给我， 嗯，不拉空着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 我看啊， 10万块钱都给你了。 看什么？侯耀文 系说十万， 杨继明10万块，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吧？有诚信， 行， 对吧？行了，好， 我谢谢你， 你甭用谢 我，我有个交代，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没事了了吧？ 咱俩了，我们俩了。 原件，我那原件。 哦，咱俩没账啊。 没账啊，撕了啊！ 没账， 谁不欠谁了啊？ 对， 谢谢。 别找后账啊！ 对， 往里边，快走，好， 走。 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条，条不条没关系，人侯湘讲诚信，写着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明侯耀文借杨进，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 我们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好了，欣赏了这段群口相声《谁欠谁》，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不讲诚信的人呀、啊，是怎么破坏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这个基础的。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下周一我们在节目中啊，再和您一起呢继续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全包院时代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好，我想装房子，要好还要省钱。 请说出你家平米数。 80平。 请稍等，系统计算中。8万块。 这么便宜能好吗？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 说人话。 全包园装饰，全场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拎包到入住，一家全包园，多重风格，多样选择，限量开售。 怎么去？ 通关密码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祝您穿越成功，省钱愉快。 冬季装修不犯难，省时省力贼省钱， 家装就要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